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玉谦抓住了一个英国人，是英国船丽娜号的副船长，玉谦命令将他凌迟处死，而玉谦这个杀俘的举动却让俞步云大为不满。 遭到飓风狂浪袭击的英军终于在齐头完成集结，蒲鼎察、郭富和巴嘉原计划先打宁波后打舟山，但是风向和潮汐不利于攻打宁波，他们决定顺势而为，先打舟山后打宁波。舟山水域像一座海上迷宫，大小岛屿齐零错落，水道盘曲，礁石参差。天气不好的时候，风帆战舰是很难驾驭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轻则伤筋动骨，重则船毁人亡啊。复仇神号和地狱火河号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条铁甲船绕过盘屿岛、小五魁岛和大五魁岛，小心翼翼地驶入了道头湾。英军船坚炮利，武器精良，蒲鼎察、巴嘉和郭富有恃无恐，全然不把清军放在眼里。他们身披油衣，头戴雨帽，站在复仇神号的侧舷，亲临前沿侦察舟山的防御体系。陆军参谋长蒙泰和他们在一起，全权公使和两位司令第一次来到舟山，蒙泰却是故地重游。他在岛上驻扎了7个多月，熟悉岛上的所有山岗沟壑和城镇乡村。天上飘着阴阴的小雨，海面上浪涌波浮，几百条渔船和商船挤挤挨挨地泊在道头湾内，两条铁甲船冷不丁闯进来，就像两条狰狞怪异的大鳄。渔工渔婆们从来没有见过铁甲船，从船棚里探出头来，望着高耸的烟囱、哗哗转动的水轮，神经魂悸，目瞪口呆。想逃可是来不及了，想避可是躲不开了，只好木屐似的待在原地。岸上的清军也从垛口后面探出头来，他们也是头一次看见铁甲船，想开炮不敢，怕误伤了海湾里的本国商船和渔船。复仇神号和地狱火河号高扬炮口，威仪而行，船上的水兵荷枪实弹， 就像在做一场炫技式的军事表演。蒙泰发现岛上的变化大得惊人，清军收复舟山之后，不惜工本大兴土木，在青垒山和竹山之间修建了一道3000多米长的土城，设置了260-270个垛口，安放了95位大炮。他们还在小峰岭、青垒山、无恙山和锁山上增建了瞭望台。东岳山是岛上的制高点，山顶有一座道观，英军的陆军司令部曾经设在那里，现在它成了一座巍峨的炮城，锯齿形的垛口架着黑洞洞的大炮和台枪。土城和瞭望台上有当值的清军，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提着刀枪和盾牌。三巨头和蒙泰仔细计数炮台的数量、垛口的间距、清军的配置，他们知道任何细节观察不到都可能增加士兵的伤亡，甚至改变战争的结果。蒙泰对三巨头说， 我军撤离舟山仅7个月，这里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中国人付出了蚂蚁搬山式的辛劳啊。 郭富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陷，这套防御工事比厦门的石壁差之甚远。石壁是用花岗岩建造的，所有炮洞附以坚实厚重的石板，经得起重炮轰击，与我国的一流军事工程相比也毫不逊色。舟山的土城却是潦草之作，中国人就近取土堆积夯打，炮位暴露在外面，表面上看声势联络，首尾呼应，实际上经不起我军炮舰的轰击。蒲鼎察说， 中国将领像井底之蛙一样眼界狭窄，对欧洲的现代军事技术一无所知，错误地把我们放在等量奇观的水平上了。这种防御工程仅适用于冷兵器时代，300年前或许还能发挥点作用，今天则是愚不可及的蠢物。 蒙泰说， 前年7月我军兵临舟山，中国人毫无准备，我军只用9分钟就打垮了清军，而无一人伤亡。今天中国人做足了充分准备，工程虽然落后，却张扬着一种顽强的抵抗意志啊。所以我以为清军不可怕，可怕的是瘟疫。舟山是我军的伤心之地啊，官兵们对疫病记忆犹新，听说要打回来，有些人谈虎色变，心里发怵。 郭富没有经历过舟山的那场大瘟疫，但见证过香港和澳门的瘟疫，对蒙泰说， 那可是一次血的教训，部队登陆之后不得轻易进入民居，不得使用中国人的家具和锅碗瓢盆，饮水前要先做检测，各团军医一旦发现疫情要立即报告，病号必须严格隔离。 是。 经过侦查，三巨头很快发现了清军的软肋，大五魁岛与舟山只有一水之隔，相距约500米，但舟山的将领和关天培一样，按照中国火炮的射程估算英国火炮的射程，忽略了该岛的战术价值。三巨头决定首先占领大五魁岛，在岛上建立一个炮兵阵地，压制土城和东岳山炮城的威力，而后采用舰炮正面轰击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术。竹山门有一座半月形炮台，8个炮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安放火炮。他们决定组建2支纵队，第一纵队1500人，携带6位野战炮，在竹山门登陆，迂回到土城背面攻击清军。第二纵队由一个步兵团和海军陆战队组成，大约1000人，携带2位野战炮在东港浦登陆。该纵队 以东岳山为主攻目标，拿下山顶上的炮城之后，从南面合围定海县城。三巨头在道头湾肆无忌惮地逡巡侦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将这一切全都看在了眼里。7个月前，葛云飞和楚州镇总兵郑国红、寿春镇总兵王锡鹏率兵渡海，从英军手中接管了舟山。为了防止英军杀回马枪，三镇官兵5000多人在道头湾修筑了一道大型防御工事土城。道光给沿海各省下达撤军令后，御前命令郑国红和王锡鹏率领所部官兵返回大陆。但是人在地上斗，风在天上斗，浪在海上斗。初秋以来，舟山阳面风信米长，不是倾盆暴雨就是连绵梅雨。郑国红和王锡鹏竟然不能按期返回大陆了。葛云飞接到英军在舟山附近活动的禀报之后，确信敌军将攻打定海。三位总兵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就地留守。葛云飞坐镇东岳山的镇远炮城，统筹全局。郑国红率领楚州镇标分守竹山门，王锡鹏率领寿春镇标分守小峰岭，定海水师镇标分守土城。与此同时，立即派人渡海向御谦求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御谦获悉英国舰船在浙江洋面活动之后，认为英军将首先攻击镇海，他马上派人买了10条旧船，满载巨石，凿沉于大家江口。在距离江口10里处安排了几10条火筏，万一英舰驶入江口，立即火攻。他还动员了1000余义勇，在镇海城的叠墙上堆积大量沙袋、石雷和滚木。经过一番努力，镇海兵民严阵以待，形成蔚然大观的金城巨防。这一天，御谦亲自来到大家江口巡视。1000余清军和义勇在河道两侧填塞石块，设置木桩，层层嵌钉，在滩涂和江堤上挖掘暗沟，散布铁蒺藜。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痛快的事，一条铁甲船悬挂白旗驶至大家江口，企图递送照会。余不云主张与英夷接洽，御谦坚决反对。余不云说，打仗向来是文武并用，且打且谈是兵家常识，接受遗书了解疫情，这是手段。御谦断然否定，皇上3令5申，沿海大员不得接受遗书，要是余公保胆敢与英夷接洽，我就上折子参奏了。文武大员撕破脸皮，大打口水仗，不欢而散。江宁协副将封申泰50多岁，中等身量，长眉长眼，胸前垂着一绺棕黄色的山羊胡。他目睹了御谦和余不云的争执。余不云离去之后，江宁协副将封申泰对御谦说道，御都县，这余不云未免过于张狂，他不就是一个紫光阁会相的功臣吗？有什么了不起？居然想派人与遗传接洽。往轻里说，这是和您过不去；往重里说，那就是跟皇上过不去。御谦恨恨地说，他那个功臣是明日黄花，自从逆夷侵入海疆以来，他一直瞻顾徘徊，与齐上和伊里布一条心。昨天他见我的时候，以保全民命为托辞，企图避战求和来着呢。哎，我军在石铺码头、圣奥和双奥多次击溃英夷，这些胜仗充分说明，只要本朝兵民合力防堵，完全能够战胜英夷。 几天前，石铺的训兵禀报说，有逆夷火轮船闯过金瓦门，突袭石铺码头。当地英兵奋力抵抗，将逆夷扫数击退。圣奥和双奥的训兵禀报说，英国兵船袭击沿岸村镇，烧毁大片房屋。当地军民合力抵抗，毙伤夷兵多人，将其赶回大海。但是玉谦根本不知道，这两份禀报都是掺水的战报。贪功邀赏、谎报军情的恶习进入到官场的骨髓里了，层层浮夸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石铺码头的禀帖只字不提英军打烂金瓦门炮台、抢走木料，曲意夸大自己的战果。圣奥和双奥的禀报把敌人的主动撤离说成是他们奋勇击退，故而玉谦就并不知晓实情了。实际情况是，普鼎察获悉李纳号运输船的大副被凌迟处死之后，立即下令对诱捕英俘的中国村庄施加报复。复仇神号奉命驶向圣奥，用舰炮和火箭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十几个村民被炸死炸伤，几十户房屋被焚毁。战争殃及了平民和无辜，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残忍。但是玉谦的脑际里全是敌人抱头鼠窜的幻想和痛快淋漓的英雄快意假象。封申泰又说，下官听说英夷的空心飞弹十分了得，在空中炸裂，像满天星似的坠落，触及地面再次爆炸，杀伤力极强。玉谦以不值一血的口气说，那是逆夷散布的流言，吓唬三岁小儿的。夷炮的炮身较弱，装药太多，有炸裂之余，所以才将铁弹挖空填以火药。我大清本有此法，不足为奇。巡视完毕之后，玉谦和封申泰朝钦差大臣邢元走去。邢元设在广惠书院。刚到行辕门口，玉谦的机要募兵余生走过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玉都县葛云飞派人渡海送来了急信。余生身小骨瘦，穿了一件宽大的布袍，有点像傀儡戏中的木偶。玉谦接过急信拆阅，不由得吃了一惊。葛云飞禀报说，29只遗船聚集在舟山附近，载敌万余，舟山危在旦夕，寿春镇标和楚州镇标不能渡海回撤，请求增援。玉谦虽然熟读孙子兵法和六韬，却没有真刀真枪的打过仗。石铺、圣奥和双奥遭到袭击之后，他闻警激动，立即派300援兵增援石铺，200援兵开赴圣奥和双奥。但是他始终弄不清英军的主攻方向是石铺还是圣奥和双奥呢？是镇海还是舟山呢？敌人是想声东击西，还是想围点打援？玉谦紧锁眉头。浙江共有15000兵马和3000外省客郡，舟山一地就有5000-6000，激进全省1/3，难道还少吗？余生，有，我要口授一份谕令。余生答应一声，坐在一张小桌旁铺纸研墨。玉谦背着双手游走着步子，酝酿着词句，他要痛斥葛云飞临危张皇。小题何须大做，亦故意张大其词，为他日论功乎？寄与葛总兵，但当死守，伏复望援，亦有疏虞，为该朕试问。待余生誊写完毕，玉谦吩咐道，你立即安排人假扮渔民，借助夜色渡海送往舟山。炸！接连刮了5天风，下了5天雨，大雨小雨轮番登场，吓得人们心里都发了霉了。在这种天气，清军的火绳枪是没办法开火的， 英军的碎发枪发挥不了效力，两军都在耐心等待战机。英军只派装备了雷暴枪的小股部队登陆袭扰，火力侦察清军的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圣奥和大谢乃是与舟山相隔数里的小岛，当地居民和训兵能够听见舟山的枪炮声，望见英军的兵船和运输船。此外，每天有少数难民乘渔船逃出定海，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消息带回大陆。英军登陆了，英军溃退了，清军打胜了，清军战败了，等等等等，所有消息都飘忽不定。第六天，舟山的枪炮声响了一天，十分密集，仗显然越打越大。次日早晨，玉谦和丰申泰、余生等人在广惠书院的大伙房内吃饭，守卫城门的兵丁突然进来禀报：余大人，定海县巡检徐贵府在南门外叩关，说有紧急军情禀报。一听舟山来人了，玉谦像被热水烫了一下似的。来人说什么？定海丢了，葛云飞、郑国红、王锡鹏三位总兵战死。什么？玉谦顿时食欲全无，一股冷汗顺着脊梁骨一进而下，他蓦地一下站起身。来人何在？在镇海码头。玉谦放下饭碗，阴沉着脸出了行辕，丰申泰和余生等人跟在后面，急匆匆地朝镇海码头走去。巡检徐贵府是从九品小官，草芥一般，当得一波三折。两年前英夷攻陷定海，张朝发伤重身亡，姚怀祥投水自尽，罗建功等人获罪，徐贵府是唯一坚守不退的小官，却被道光帝莫名其妙地免了职。伊礼部到任之后，得知他不仅就地坚守，还做了大量侦查工作，替他洗刷了不白之冤，依旧叫他署理巡检。徐贵府见玉谦走过来，一个签扎下，定海县巡检徐贵府叩见钦差大人。玉谦焦急问道：舟山战况如何？徐贵府抑制不住悲愤，泪水哗哗地淌下。 全完了，葛宗荣、郑宗荣和王宗荣为国捐躯，数千将士全牺牲了， 全军覆没。这消息太出乎玉谦的预料了。舟山耗资巨万的防御，他曾亲自渡海视察督造，他确信定海土城建成之后固若金汤，形胜在握，只要军心齐整，民心坚固，你一胆敢使劲或者登陆，不难大家缴喜。此时他才意识到，英夷不是可以轻易对付的跳梁小丑啊，而是悍力无比的域外强敌。 徐贵府，你仔细说一说过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舟山之战，清军是如何抵抗英军进攻的？镇海又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